回廊别脚步轻，庭院流淌晨昏，偷眼看昨日新欢来哪人。清风坐在树上，细雨身旁打盹，怎么也忘情也勾魂。夜色在庭中听得几段缘分，便放在心里似一个沉沦。清酒壶中前，万日遥遥叩门，对一遇贵客的话。风铃点起皎洁，地上数了几遍，烧了水还没来到我身边。烟雨纷纷而落，染红眼角思念，转瞬是第三年今天。花火照人面，照亮明媚双眼，每一次对望都宛如初见。时光提起笔，终是大梦一片，深情藏在字里。